Jacqueline 真係好勁啊！ 我唔試過都唔知，原來真係得嘅喎。 Jacqueline 梗係點啊？ 信我啊 ，Jacqueline 超點啊！ 你講邊個啊？ 你連 Jacqueline 都唔識，梗係都暗瘡啦！ 有 Jacqueline， 冇暗瘡。 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queline 電話幾多號啊？ 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愈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揾 Jacqueline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搞掂曬啲暗瘡，一冇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queline 冇暗瘡。 史上最大規模恐怖襲擊，白宮一夜淪陷。戰狼三伯謝拉布拿，蝙蝠俠黑夜之神摩根費曼，邊緣特訓導演安東富加，白宮淪陷。今日港美同步恐慌。 靚煲王在大角咀唐美道近旺角朗豪坊附近，场内设有15部大电视，最啱一班人喺度一边食一边睇波啦。款款汤底都足料入味，火锅配料每日新鲜入货。哇，呢块顶级手切肥牛几新鲜啊！哇，仲有呢个最出名嘅花胶海参鸡煲，嗰、那个汤底淡淡猪骨味，仲有大大只嘅肥鲜，哇，真系睇见都流晒口水。你仲等咩啊？快啲嚟靓煲王开煲睇波开 party 啦！订座电话23990812 23990812。 国有土地、人民、主权的政体。 情，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心理状态。 身，火在木上面燃烧，旺盛。 知，明白，理解。 活生生的中国字典，因生讲，每个星期日维稳九点，同你多角度干涉国家大事，颠覆思潮，煽动智慧，一个符合人民利益的节目。因新港 Jesse 国情新知，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第三節嘅浩浩雙雙啊！咁頭先咧第二節咧，我哋先前講咗所謂即係邁向音響涅槃嘅八正道咧嘅之前嗰四正道嚇，咁跟住落嚟第五咧，其實就係要選擇器材。但係呢個選擇嘅過程入面咧，其實都我都要拆為兩步嘅。一步咧就係、是、叫做喺每一個類別，譬如你就話嗰個 source 啦，嗰個信源啦嚇，即係譬如而家嚟講就譬如 CD 機啊，或者如果你係再認真啲嘅就分轉盤解碼兩種器材啦嚇，或者係呢個前級後級嗰啲咧，咁你喺個每一個類別入面咧，你就要去做功課，做功課咧就要揾出而家市面上嚇即係最新嘅就亦都合理嗰個 budget 嘅，譬如好簡單，譬如我話我攞呢一個為咗方便起見啦嚇，譬如我誇張啲，我就話譬如攞70,000出嚟嘅嚟去砌咁樣。咁70,000入面嚟講咧，可能我就話20,000蚊就買個 CD 機，我20,000蚊咧就係擺個 M 度，20,000蚊就買喇叭，咁佢60,000咯嚇，咁啊10,000蚊就買線啊。不過10,000蚊對大家嚟講真係好 crazy 噶啦嚇，即係我啲要誇張啲啦。喂，10,000蚊就買所有嘅線材啊，仲要買，唔好忘記啊，有一樣嘢要買嘅，其實我未講嘅就係買呢個 HiFi 架。假，其實玩 HiFi 同做人咧有好多個道理係相通嘅，就係要點啊？就腳踏實地，冇錯啦，就叫做咧係堅如磐石嚇，即係呢個咧固若金湯先至靚聲嘅。你將所有啲器材咧係亂咁擺放啦，擺喺我哋嗰啲咁嘅普通嘅家私嗰啲咁樣嘅地櫃啊、組合櫃啊上面嚟去開聲咧，你就休想聽到靚聲噶啦。所以咧，其實 HiFi 咧個要求咧就對於咧嗰個 HiFi 架咧。是要求好高嘅，所以呢即係你就算頭先我話10,000蚊買線材呢，其實應該包埋個 HiFi 架呢，咁就唔係咁誇張啦，你感覺得下。好啦，咁但即使係咁嘅時期，我意思即係話好啦，20,000蚊買部 CD 機，而家市面上究竟係即係20,000蚊之內有咩選擇係最好嘅呢，最好評嘅呢咁樣。咁最好評呢，當然你睇雜誌啦，但係雜誌呢亦都好多大家都明白一樣嘢，就叫線稿啦。線稿呢其實即係差唔多係賣廣告嘅啫，因為呢其實好多啲雜誌都係唔多唔少收咗錢嘅，唔係話收錢咩貪污，而係收廣告㗎嘛，係咪？咁個問題我好多音響嗰啲代理商啊，好多嘅時期佢就會擺你個音響雜誌度賣廣告㗎嘛。咁如果你去彈佢嗰個器材喎，喂，我以後我都唔落廣告添啦，係咪？咁所以呢嗰啲咁樣嘅評論員呢，我哋叫 HiFi 寫手啊，術語叫寫手，好多時就會識做嘅。咁樣呢就亦都要視乎嗰份嘅音響雜誌呢，即係佢我哋所謂嗰、那個就叫做 integrity 啦。 即係究竟有幾正直啊，或者咩啦嚇個誠信啊咁樣啦。咁如果佢係有些少 integrity 嘅咧，佢就會避重就輕，就最多就抑惡就揚善。 嗯。 啊，咁佢就會好嘅就即係講多啲。 最多 唔好嘅咧，佢就輕輕帶過咁樣樣啦嚇。咁、但係當然有啲更加係冇 integrity 嗰啲咧嚇，直情係收到錢嘅話咧，咁啊根本咧就完全就吹虛到咧就天上有地下冇，件件器材咧都話叫聽過世嘅嗰啲咁樣樣啦嚇。咁所以咧你自己就要識得睇啦嚇。咁同埋睇音響雜誌咧就真係嘅，我哋好多時咧睇得多就知啦。你要明白佢講咗乜，冇講乜。原來重要嘅喎，即係好簡單。如果佢成篇文章係描述嗰個喇叭，佢淨係猛個讚佢中音點靚，高音點靚，但係低音佢係隻字不提嘅。咁你自己要係啦，啊佢唔敢彈佢嘛，但佢最多咪唔提咯嚇。呢就係你要睇音響雜誌嘅學問啦，你要識睇嘅。咁所以咧就，但係你都要做功課啦，咁同埋你又要去 high buy 鋪同嗰啲啊 sales 啦，就去嗲啦，係嘛？咁啊記住，其實咧你嗲咧係唔使錢嘅，買 high buy 雜誌都仲要錢。你去呢度嗰啲同啲 sales 嗲咧係唔使錢。咁啊 sales 嗲嘅時期咧，其實咧我就有一個即係最簡單嘅建議咧，就係冇啊，盡量咧就攞去咧嗰個叫做咧。唔知叫 HCF 同 LCM 啦，大家小學學讀過啦，即係叫做最少嘅公倍數啊，同埋呢個最大公約數啊嗰啲咁嘅嘢啦，即係總之呢你聽埋呢就係話，如果佢哋大家互相都好多嘢矛盾嘅，咁嗰啲你咪存疑囉。大家問題啊，你去到好多唔同嘅經銷商啊、代理啊咁樣，但係有啲嘢呢佢講一講下，有啲大家都有共通嘅，咁個問題你嗰個信心係咪會強咗少少啊？即係話可能即係佢講下，佢雖然佢講十句大話，但係都可能有一句係真話咁樣。咁但係呢句真話呢就未必係嗰個真話喎。咁但係個問題我而家行得唔係兩個喎，嗱記住啦，貨比三家呢呢樣嘢就係幾時都啱嘅，無論你買 HiFi 因為買個芒果都係係嘛。好啦，咁所以呢你就梗唔係去兩間、三間、四間啦。我當時做功課，我移民錢，我係真係去幾十間呢啲 HiFi dealer 啊，呢啲咁嘅特約經銷商嚟，佢係咁嗲，係咁嗲，係咁試聽噶嘛。咁你嗲得多嘅時期，佢咪有 HCF 或者 LCM 出咗嚟咯。出咗嚟嘅時期，於是你咪有少少參考價值。你再印證翻嗰個咁樣嘅雜誌入面啊，嗰啲評論啊咁樣，嗱你要咁樣睇喎。好啦，咁你 short list 咗啦，我哋叫即係已經定下咗，譬如 CD 機，我有呢個四五個選擇。M 有四五個選擇，喇叭有四五個選擇，啲、線材又有咁樣，然之後你就去考慮咧，就真係啦，去到第六步啦，即係八正道嘅第六正道，就係、配對，就係、mix and match， 即係好似我哋著衫一樣啦，好多嘢都係啦，就係話咧，原來音響器材真係有個性嘅，即係有啲咧，原來佢真係譬如係非常之走好通清嘅爽朗嘅嚇、但有啲咧就係、話味道好濃郁嘅。或者係特別呢個厚潤嘅，咁但係咧佢又未一個就比較上係蒙啲嘅，又唔夠透明度嘅咁樣樣，係嘛？咁所以咧，如果你兩樣器材係同一個性格嘅咧，就火星撞地球啦，死啦！所以我好多時咧，呢、這個又係同人生嘅道理一樣啦，就要陰陽調和啦。我哋甚至咧叫龍鳳配或者叫天仙配就叫絕配啦。咁你咧大家咧，當然理論上我話俾大家聽。你問任何嘅即係有返咁上下即係份量嘅即係 HiFi 發燒友都會同你講呢，最好嘅器材就梗係應該係中性㗎啦 ,neutral 㗎啦，係咪即係唔會話係加啲嘢落去聽乜都得嘅、但係呢個世界上係冇呢回事嘅，即係冇絕對中性呢回事嘅、因為唔同嘅生產商呢，佢唔多唔少都有自己嘅我哋叫簽名式嘅音響特性喺度，其實佢就係佢個賣點嚟㗎嘛，佢個招來嚟㗎嘛，咁所以個問題呢，你要明白佢究竟係賣乜嘢。佢係賣好甜美嘅音色嘅，咁但係可能個分析力唔夠嘅，但係佢話佢可能咧賣個分析力好強嘅，但係音色又唔靚嘅，係嘛？咁於是咧，你好時咧，佢就要大家遷就，咁所以就叫做互相呢、取長補短。 但你嗰啲配對咧係試出嚟啊，定係咧？ 冇錯啦，嗱、這個咧，我又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喺現實世界咧，這個係好理論化嘅，因為咧香港。就一定唔得，外國咧有啲嘅大嘅 high five 嚟，或者得咧，但係都唔容易嘅嚇。你冇得借翻屋企聽噶嘛？咁冇得借翻屋企聽嘅時期咧，你實際上好多你去試聽嘅時期，佢亦都唔係有你心目中所 要嗰種器材嘅配搭噶嘛？可能你去一個咁樣經銷商，佢就淨係代理呢隻牌子，就冇你第二隻牌子。你又想呢隻 CD 機去夾嗰個 M， 係夾唔到出嚟嘅。咁所以呢一種咁樣嘅所謂陰陽調和、取長補短啊，咩龍鳳配乜嘢都好咧，其實係紙上談兵嘅啫。喂，但係紙上談兵都 work 嘅喎，有時係咪？唔係點解？即係我講嗱。如果你純粹講嗰個性格嚟講咧，有時個音響雜誌嗰啲寫手咧，其實佢唔會呃你，即係唔係佢冇乜理由呃你噶嘛。佢話哦，原來呢一個器材咧，即係佢已經讚到佢天上有地下冇。但係你話啊，呢個器材咧，其實咧比較上咧係側重於咧係個音色咧非常之厚暖嘅，係嘛甜滑嘅咁樣樣。咁你有時你知道，但係個問題佢又分析另一件器材咧，佢就咧係咧係非常之通清嘅、爽朗嘅，係嘛個高分析力嘅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嚟講，佢都係讚緊佢嘅。但係你喺佢讚緊佢嘅時期，你已經知道哦，呢兩樣嘢原來係互補長短嘅。咁咪就可以紙上談兵咯。 哦， 你明唔明啊？咁但係個問題，到頭來真正嘅實踐就點啊？就係你真金白銀俾到錢搬到翻屋企搏埋你，先至知道究竟你嗰個功課做得好唔好咯，啱唔啱咯？係咁噶啦，呢個世界。鬼唔知係啊，最好我就借呢部 CD 機翻嚟，然後借部音響等下夾唔夾，咪借埋個喇叭翻嚟，咁啊最夾啊試完一大輪咁樣樣嚇，然後先至俾錢咩？呢個世界冇呢樣嘢啊嘛。有嘅，你知唔知咧？香港有一兩間咧 HiFi 店咧，佢係。借俾你借翻去，咁啊講真，其實都係嘥氣，佢係線材啫，佢有啲發燒線材咧，但係佢話如果你唔啱咧，翻嚟咧就可以咧就係、是、九折就係、是、退翻咁樣喎，咁換句話講，你試一試咪都要俾十分一價錢咯，一條1000蚊嘅線，咁你試一試你唔啱，你咪蝕咗100蚊咯嚇，嗱、都叫咁都叫有一試，但係其實呢種都係絕少嘅，基本上係冇得。喺屋企試嘅，咁所以頭先嗰種嘅天仙配龍鳳配咧，就係、是、要紙上談兵。咁但呢個紙上談兵咧，其實係都好過唔做嘅噃。好過唔做，呢、這個就叫 mix and match 嚇、就係咁啦。好啦，咁然之後咧，就第七步咧，就真係要講到咧嗰個喇叭嘅擺位啦。咁頭先講過啦，基本上咧就係、是、要一個等邊三角形啦。而最理想嘅時期咧，嗱呢樣嘢咧，好多人真係唔知啦。就係、是、大部分喇叭咧，其實咧你真係要去靚聲嘅話咧，係盡量係叫做 freestanding。freestanding 咧就即係話係遠離牆壁，就遠離後牆同埋側牆，特別係坐地喇叭添。其實喇叭仔都係一樣噶啦。嗱咁啊，都講一講啦。其實即係重複翻頭先嗰樣嘢咧，就係話玩 HiFi 一定咧就要腳踏實地啦。咁腳踏實地嘅時期咧，如果係坐地喇叭嘅話咧，其實你都要落釘腳嘅。通常咧，你個釘腳咧就係、是，但係好多人咧，香港咧就是、地板地嚟噶嘛，嚇、咁地板地咧落釘腳咪吉花個地板咯，佢就唔捨得嘅，但其實最靚就係吉落個地板度。咁於是咧，有好多人就話咧，嗱，而家市面上咧其實有好多嗰啲叫做釘盤嘅，啊釘錐盤咧，其實好多係啲金屬做啦，最多係銅做啊，或者係嗰啲混合嘅金屬啊咁啦。咁其實咧你可以買四粒嘅咧，就我嚟俾個釘腳咧就吉住喺度。嚇、咁就穩陣，咁但係其實佢靚唔靚聲咧，其實要視乎啲盤有幾靚，咁啊又講彩數嘅啫，因為有啲靚殺話靚聲嗰啲咧，就梗係賣得貴啦嚇。咁但係咧，有啲人就話，如果你真係即係如果你唔係要求話太高嘅話咧，原就差唔多係不廢分文，又唔係完全唔廢都廢嘅，就係話攞啲毫子出嚟。原來咧，你攞個毫子出嚟喺下面墊住咧，都 work 嘅。即係佢，即係原來我哋嗰啲毫子用嗰啲金屬咧，原來都可以嘅。咁你就墊住嗰四個釘錐個尖嚇，咁、就係喺個木板地嗰度。嗱、如果你嗰度係鋪咗地氈嘅咧，就最好啦，冇得頂啦。鋪地氈就乜都唔使墊，就吉穿地氈，因為地氈下面就是石屎嚟㗎啦嘛，香港嚟講係嘛。咁你就係直接咧，就係等佢釘實喺個石屎上面。呢、這個就係坐地喇叭。咁如果係喇叭仔咧？就一定要上架，你就千祈就唔好擺喺個地櫃嗰度。嗱，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就順便想提一提大家咧。其實香港好多人咧，你話想話買翻一套比較優質嘅呢個音樂重播系統咧，佢最易犯嘅一個大忌啊毛病啊，就係喺佢裝修嘅時期咧，佢完全唔為意，或者唔一定裝修噶，或者個換家私嘅時期，就是、買咗一個太長嘅地櫃。嗱、這個咧，其實你知道啦，香港寸金尺土啦，尤其是地產霸權啦，嚇嗰啲豆腐潤嘅地嗰啲咁樣屋啦，係嘛？咁嘅時期咧，你事實上咧，好多時候你擺電視機嗰埲牆啊， 就唔會好闊嘅啫嘛，即係有得八尺你都已經好好啦，係咪有得八尺？有啲冇添嘛，將九尺十尺更好啦。嗱，有啲人咧就因為佢係諗住橫掂埲牆都冇嘢擺，或者就話誒、哎、我都好希望下面能夠擺多啲雜物，於是佢咧就一係買或者而家好方便訂做啦嚇，全部大陸做啊。咁啊訂做嘅地櫃咧就佔曬嗰埲牆，呢、這個就係大忌嚟，大忌嚟啊！因為個問題你佔曬埲牆嘅時期咧，其實你冇地方擺喇叭。無論是坐地喇叭抑或是喇叭仔、理論上來說其實我都說喇叭應該是離後牆也都最好離側牆這樣你是拉出來的，但你知道香港就是地方淺窄，那你其實好時就會怎樣呢，就是個喇叭呢不聽的時期呢就 推回入去，就是近後牆一點、但是聽的時期呢、正式呢就拉回出來、這件事呢可能大家、如果你不信就可以試一下的，因為特別咧，你拉出嚟之後咧，你聽到嗰個音場嘅深度咧，係會改善咗好多嘅嚇、好啦，咁如果你嘅地櫃啊係做得太長啦，所以其實即係講出嚟係一啲哇好低層次嘅錯誤啊，低層次犯錯，就係好多人咧，佢根本都係冇辦法有優質音樂嘅重播咧，就係、是、地櫃太長嚇，佢霸曬嗰埲牆啦嚇，嗰、那個 wall space。所以咧，其實你做地櫃嘅時期咧，一定唔好咁貪心。你係唔好霸曬嗰埲牆咧，咁你留翻啲位喺度嚇，空位喺後面。咁你咧，無論係擺坐地喇叭，因為擺喇叭仔，嗱喇叭仔就要上喇叭架。咁喇叭架嚟講咧，其實咧喇叭架下面咧，通常亦都係有釘腳嘅。咁就個處理同頭先講嘅一模一樣啦。咁但係如果喇叭同個喇叭架中間嘅接面咧，通常咧就最好就係用泥膠嚇、就係、是、所謂嗰啲 blue tack。咁咧你就搣四粒嘅好細嘅泥膠，原來喺個手板堂度搓完咗佢之後，然後咧就擺喺呢個喇叭架個頂板，個頂板嘅四個角，然後稍微壓一壓佢，然後將你嗰個喇叭仔坐上去，然後壓一壓實佢，壓實佢。咁嘅時期咧，佢就會即係好好噶啦，即係黐實。咁然後就呢個喇叭架。咁但係當然咧，如果你頭先我都講一樣嘢咧，其實有少少好自相矛盾，就係、是、話，如果你係嗰、那個四個釘腳咧插落去嘅時期，但係你又成日拉出拉入咧，其實真係好唔方便噶嘛，有四個毫子都甩啦，係嘛、所以呢個係一個頭痛嘅地方嚟㗎，即係如果你真係唔能夠將佢拉出嚟，長時間拉出嚟擺，咁、有時一個折衷係點咧？你唯有咧就去雲石鋪就介一塊啊最重型嘅嗰啲雲石啦、就差唔多一尺丁。丁方已經夠㗎啦，通常一尺乘一尺，不過阿 Jeffy 又唔知幾多啦，因為即係唔知幾多 cm 啦，咁嘅時期呢你就變咗嗰個喇叭嗰啲四隻釘腳呢就可以就係即係拮住喺嗰塊雲石啦，咁嗰塊雲石呢就變咗可以係咪推前推後啊，係咪咁，所以你聽音樂嘅時期呢就盡量拉前、其實一般嚟講呢喇叭嚟後場呢最少呢要兩尺咁上下，即係唔知啦，即係零點幾米啦、即係兩尺嚟側場都係。如果你有一間房咧，係真係我哋叫做專用嘅音樂房，係一個聆聽嘅空間啦。其實有一個咧，我哋叫3141嘅守則嘅。我當時喺澳洲咧，就係差唔多跟到足咁滯嘅嚇。就係點咧？即係好奢侈嘅嚇。即係如果你真係聽 HiFi 嚟講，我哋講咧咩叫31咧？就係話將你嗰個房間嘅長度咧，就分為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咁而你嗰個喇叭咧，就係、是、擺嘅位置咧，離個後牆咧，嗱，即係所謂當然後牆前牆就係睇下你個定義啦。即係如果你坐喺個皇帝位度嚇，坐喺一張好靚嘅嚇咩按摩椅也好，或者咩椅都好啦，即係花梨都得嘅。咁嘅時期咧，但係你望住嗰埲牆咧，其實我哋一般咧就係我哋嘅前牆啊，但係就係喇叭嘅後牆啦，因為個喇叭個背脊向住嗰埲牆啊嘛。咁我哋話，所以個喇叭咧，嗰對喇叭咧就應該離呢一個咁樣嘅後牆咧，就係、是、三分一距離。房間長度嘅三分一，咁而個皇帝位咧，亦都係離你嘅後牆啊，即係嗰個聆聽者嘅後牆啦，即係個背脊後面咧，嗰埲牆咧又係三分一嘅距離。哇！呢個幾奢侈啊！呢個擺法，呢個叫做三一分啊，即係長度就三一分，左右就四一啦。點為之四一咧？就係話嗰兩隻喇叭咧，盡量咧你就將嗰個房間嘅寬度就除四。咁除四嘅時期，咁啊。即係左邊有兩份，右邊兩份啦，係嘛？但係你呢兩隻喇叭咧，而家咧其實就係擺咗喺呢一個譬如左喇叭就嚟左邊牆咧，就係四分一距離。右喇叭就係同右邊牆咧有四分一距離。咁卒之左右兩隻喇叭中間嘅距離咪就係四分之二啊？四分之二咪即係啱一半啊？咁呢一個咧就叫做3141咧，係一個 基本盤啊出發點嚟嘅。咁你喺呢一個基本點上面咧，然後咧嚟去慢慢調校啦。啊、你嗰個皇帝位又可以移前褪後，咁但係香港地嚟講啦，講真的，你個皇帝位移前褪後嘅機會好微㗎啦，你坐喺個 sofa 後面都頂住埲牆啦。咁所以咧，最多唯有喐嘅咧就係、是、個我哋個 speaker placement 嘅調校咧嚇，擺位調校咧就係、是、個喇叭拉前褪後啊左右嗰啲啦，係嘛？咁、仲有一個咧好緊要啦，就係、是、個 toe in 啦，我哋叫做嗱呢、這個又係術語咧，叫 toe 喎，好得意喎，個腳趾嚇、啊、就是、in 就係入啦，其實咧就是、我哋所謂咬入啦。原來個喇叭嚟講咧，有兩個主要嘅發聲嘅方式咧，就是、一個就係叫做平衡發射 parallel firing 咧，就係話佢真係嗰個所有嘅單元咧，佢發射嘅方向咧就係、是、向前嘅，嚇、啊，即係話同嗰個喇叭嘅後牆咧就啱啱就係、是、嚇，即、啊、係、就是、成一個直角咁樣啦，係咪？即係向前發射。但另一個咧就係、是、咬入嘅，完全咬入，完全咬入就點咧？就嗱，好簡單嘅啫，就即係話我哋如果坐喺皇帝位，我哋。稍微望一望個左喇叭，就發覺咧，原來個左喇叭咧就淨係見到啲發音單元，係差唔多見唔到左右嘅嗰個側嘅、左側同右側嘅，咁、就係叫做咧係完全咬入啦，差唔多。右邊喇叭亦都一樣，呢、這個叫做 toe in angle， 咬入角度。咁呢個咧，但原來好多喇叭嚟講咧，佢最靚聲咧，因為其實佢就要做個立體聲啊嘛 ，stereo 啊嘛。原來個最靚聲咧，往往就喺平衡發射，同埋係啱啱完全咬入中間嘅。即係佢可能係咬入少少，係某個角度最靚、但係邊個角度呢你就要去揾出嘅自己調校嘅。嗱咁呢個就係嗰個喇叭嘅調校咧，就是、一個基本嘅常識啦。咁另外一個咧，好啦，而家我哋卒之咧去到第八啦嚇，即係八正道嘅第八咧，其實就係、是、我哋真係其餘嘅好多教聲嘅手段，特別係個房間嗰個音響嘅特性處理。咁音響特性處理咧，真係嘅，特別最重要。無論是喇叭的後牆或者你的後牆其實都要做一些吸音處理的。其實聲音呢就有三類的，即是如果那個房間對的影響對聲音影響，一個就是反射，一個就是吸收，一個就是散射，就是 reflection, absorption, scattering。咁其實呢完全反射呢就一定是衰聲的，彈聲撞聲的，不靚聲的，混濁。完全吸收呢會有嘅，嗱，好似我哋而家呢一度咧，就不至到完全吸收。我哋喺個錄音室咧，但如果你去到一啲錄音室入面咧，佢係周圍係注滿曬嗰啲吸音棉啊，好即係專業嘅吸音物咧，係吸得好死嘅。但吸得好死嘅時期咧，其實又係唔靚聲嘅，尤其喺家居嚟講個環境咧，你就會覺得呢啲聲咧係死死實實嘅。咁樣咧，所以通常嚟講咧，其實係要係介乎兩者之間，咁所以就第三者咧就叫做散射啦 ，scattering。咁 scattering 咧，其實就反而就唔需要特別做乜嘢嘅。其實你間屋嗰間咧，你嗰個聆聽嘅空間咧，越亂就越好啊！千祈就唔好話執好乾淨，即係話係咩都冇嘅窗明幾淨嗰啲咧，一定唔靚聲嘅。話俾你聽，周圍有書架啊，有 CD 架啊，呢度啊整有窗簾布啊，嗰度啊整個掛簾啊咁樣啦嚇。咁、但係咧就唔好有啲太即係啲櫃咧係唔實淨嘅櫃就唔好、啊。尤其是有玻璃櫃啊嗰啲係唔好嘅，因為咧佢就會起震嘅。因為一稍為大聲嘅時期咧，佢起震你就一定哇都唔知點聽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會有個共鳴啊，我哋叫 resonance 嘛嚇。咁、個聲音處理咧、其實有幾樣嘢特別要處理嘅咧，就是、兩個第一反射點係重要嘅。咩個第一反射點咧？就係、是、話，如果你坐喺個皇帝位，咁你嗰個喇叭咧，你望到嗰啲發音單元啦。咁但係咧，就第一個最重要處理嘅反射點咧，就係、是、側牆嘅反射點。側牆反射點咧，就係話嚟一嚟個喇叭嗰個單元嗰度，如果有啲聲音係射向嘅，譬如左邊嘅側牆，然後直接射翻彈翻落嚟你嘅耳仔嘅，咁嗰個反射點咧，當然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嚇，呢個基本嘅常識，就算唔使讀物理學都知道啦嚇。嗰、那個第一個反射咧，就必定係嗰個入射角就等於嗰個反射角啦，係咪啊？咁但係咧個揾嘅方法好易嘅啫，即係通常咧就要揾人幫手嘅嚇，即係你老婆肯幫手就最好啦嚇。如果唔係揾阿仔阿女啊，或者揾個朋友翻嚟咧。搵一個即係鏡或者借老婆個化妝鏡啦，揸住個塊鏡，你就喺個側牆嗰度一路移動嚇。咁、一路移動嘅時期咧，如果你坐喺皇帝位，你一路咁啊，即係你望住嗰塊鏡咧，嗰塊鏡啱啱咧，你一路移動到嗰個位咧，個鏡入面嗰個影像就睇到嗰個喇叭。 嗰、那個就係第一反射點啦，啱唔啱啊？即係如果佢過咗就睇唔到啦，嚇未到就睇唔到啦。咁佢一路係沿住個牆移動，右邊又一模一樣，又係嗰個鏡一路移動。咁你就要揾出個第一反射點。呢兩個反射點咧，一定要處理。如果呢兩個反射點咧係完全光脱脱嘅石屎牆，係完全係玻璃咧，你就唔一定即係唔會聽到靚聲嘅。嗰度一定要擺啲雜物喺度嚇，即係吸下音啊，同埋散射下音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個地板啦。其實地板一樣有反射點噶嘛，係嘛？其實天花都要嘅，不過天花通常好難處理嘅，通常我哋算啦，因為佢個能量亦都唔會咁大嘅，因為你知喇叭嘅發音咧，佢離嘅天花都有翻咁上距離。但係地板就唔同咯。好啦，嗱地板假設你唔係鋪地氈嘅話咧，其實你亦都係一樣噶，你差唔多又可以揾塊鏡喺個地下嗰度，你就係、是、譬如你同個左喇叭係連一條直線，咁你喺地下嗰度咧，你一路揾人揾個朋友同你將塊鏡一路移動，咁移動咁上下時期啊，嗰度咪就係、是。睇到個喇叭咪即係第一反射點啦，即、就、係、是、地板嘅第一反射點。咁嗰邊右邊喇叭亦都係一樣。咁嗰啲地方咧，其實係要處理嘅。當然最好咧就能夠買塊地氈仔啦，喺嗰啲地方直情就處理咗佢啦。但係如果唔得，老婆話我唔中意地氈啊，一陣間咧又啲塵埃滿啊，一陣間又養啲蝨乸咁樣樣嘅時期咧，咁有啲人你會點樣咧？就唔係講笑啊，真係㗎。佢會即係大概知道個反射點嚇，或者佢都靜雞雞揾啲膠紙黐咗喺個地板，知道嗰個位啦嚇。咁嘅時期，佢每次聽音樂嘅時期，咪就喺嗰兩個位擺兩個 cushion 咯。 哦， 係嘛？嗱，咁呢啲係咪癲癲地㗎啦？係啊，因為我哋啲發燒友就癲癲地嘅，即係你聽音樂嘅時期咧，你就會喺嗰兩個地板嘅第一反射點咧擺兩個 cushion。咁又真係好聽啲嘅噃。仲有一樣好聽啲咧，其實講出嚟咧，你又開頭唔信嘅。嗱，我話俾你聽，我試過好多次啦，去朋友屋企試嘅，但係試完咧，我十個起碼有九個啦嚇，都信服。就係點咧？原來電視機咧喺中間咧係衰聲嘅。咁但係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呢個係無可避免嘅，係嘛？即係講真，有邊個會有一間完全係屬於自己嘅聽音樂嘅，係中間冇電視機嘅？咁你客廳入面而家一定有電視機嘅嘛？其實而家仲衰過以前嘛，因為以前啲電視機咧就細嘅，嚇、即係唔好話十八寸嘅時代，二十寸啦，係嘛？譬如就算30寸、30幾寸啦，但係而家嚟講咧，最少都成40幾寸嘅嘛，係嘛、有啲係50寸、50幾寸嘅嘛。咁嗰塊如果即係你玻璃嚟嘅，其實你如果有塊咁樣嘅玻璃喺嗰個兩個喇叭嘅中間咧，其實係唔靚聲嘅。你嗱可以試下，大家可以翻屋企試下，真係啊！而家可能大家屋企唔好意思，我未翻屋企啫。咁嘅時期咧，你如果能夠揾一塊厚啲嘅，類似煎咁嘅嘢啦，或者我哋嗰啲豬皮啦，香港人好中意冚噶啦嚇。咁樣咧，你係聽音樂嘅時期。你首先就聽一個你好熟悉嘅即係最好有人聲啦，人聲喺中間啊嘛。譬如一個女歌手啊，你中意聽王菲就王菲啦，容祖兒就容祖兒啦咁樣。咁嘅時期咧，你就播嘅時期，你就留意嚇，即係聽清楚啲聲係點樣。然之後咧，你停咗佢，然後揾呢塊咁樣嘅煎咧，就冚住個電視機，再播一次。我試過咧，差唔多係真係十拿九穩嘅。我試過喺朋友屋企咧，個個都聽得出分別嘅。是原來咧，你冚咗個電視機之後咧，哇！佢覺得係啲聲係清咗嘅喎，原來冇冚嘅時期咧，你覺得係混濁咗啲嘅喎，啊！即係完全玲瓏啲嘅喎，啲聲咁樣嗱嚇嗱呢啲咧，就是、風水佬咧就呃你十年八年啦嚇。咁、我而家咧就即刻你而家可以試下嘅，不過亦都咁講，咁都要視乎你嗰套器材啊，嗰度架生有翻咁上下水準先得嘅。如果你根本本身都渣到死嘅，咁你乜都分唔到啦，係嘛？即係我嘅嗰個講法就係話啊，你都有翻咁上下水準，咁你個重播，然後咧你就好明顯咧係聽得出分別。所以我以前真係㗎，即係因為我而家屋企咧都還好啦，我自己其實有一間房咧，我係專嚟我哋聽音樂嘅。咁但係好多時咧，即係以前喺客廳聽音樂嘅時期咧，我係即係每次聽音樂咧，我一定咧係要冚住個電視機嘅。咁啲人唔知道嘅時期咧，嚟到咧就梗係話你傻傻地嘅，使唔睇啊咁樣喎。咁但係咧，我即刻做實驗俾佢睇咧，佢又真係咧信服嘅。好啦，咁講到咧，其實即係喺嗰個音響處理入面咧，其實係好多好多嘅學問嘅嚇。咁、另一個咧，其實就係嗰啲器材咧，就係、除咗要有一個好穩固嘅即係器材架啦嚇，個 HiFi 架啦，我哋叫 HiFi rack 啊之外咧，其實甚至咧，嗱嗰啲 rack 咧，通常都係用釘腳落去嘅，又係嚇、即係佢好紮實咧，同埋佢就係一個尖嘅釘腳。咁所以你如果怕吉到嗰啲木板嚟咧，你又係要揾個嘢嚟墊住佢嘅。甚至喺個器材架上面嗰啲器材咧，其實我哋好多咧都會中意係墊釘嘅。 原來你戰咗釘之後咧，因為你器材咧，佢喺咗個用嘅時期咧，運行嘅時期，佢一定係有一啲震盪嘅。所以我哋咧好多時玩 HiFi 咧，我哋叫做一個微調咧，即係英文上有講過叫 tweaking，T-W-E-A-K-I-N-G 啊 ，tweak 啊 tweaking 啊。其實咧，其中一大部分 tweaking 咧就係戰釘。咁但係戰釘咧，你就要試嘅嚇，即係究竟咧，通常用三粒釘喎，唔好四粒喎，因為四粒咧就會即係唔平衡噶。咁樣咧，你就因為叫化諧震啦，將佢嗰啲 micro vibrations 化咗佢咧，又會更靚聲啲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即係發燒音響咧，就真係好多學問咧，亦都好多樂趣啦，係嘛？咁樣咧，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即係我話今日其實原來講好似話家庭影院啊，原來都未開始啊，係嘛？唔緊要，我哋仲有好多機會同大家講嘅。咁我哋下次先同大家講家庭影院好嘛？好啦，今日到此为止，好，拜拜。 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我是张文慈。